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一整天上课完之后，我们能够有分别一段时间，一起弟兄姐妹圣徒来交通，并且我们是来到你的面前来彼此交通，因为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你，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是在你里面才得以得到完全的满足。求你今天晚上就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身心灵都是为你而活。也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更多来思想祷告这件事情，特别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你所吩咐我们的祷告范本。那第一个祷告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的，我们向你祈求，让我们的心最渴慕、最迫切期待的是人尊你的名为圣，是我们自己可以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身边人可以尊你的名为圣，以及你透过一切的事情，你能够尊你自己的名为圣。谢谢你，包括在今天的聚会，也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好，那上上礼拜聚会是我们第一次主导文的聚会，还记得那一次讲到什么重点吗？那一次我们提到，祷告的对象是谁呢？ 在天上， 在天上的父，在天上代表什么呢？住在人手所造的地方，所以他真的住在天上，所以他不是指地理上的，不然指什么？尊贵的，代表他的伟大，代表他的至高，他的无与伦比，他是远远的超越我们这些受造物所能够想象最伟大的事情，上帝比那还要更伟大。那我们不但称他是天上的父，我们称他为父，这代表什么？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可以称他为天父，我们可以亲近他，我们是罪人，但是他愿意亲近我们，他也欢迎我们亲近他，而且他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OK， 所以我们认识的天父是又伟大又慈爱，是伟大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很难接近他，但还有是慈爱到一个程度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就亲近他。当我们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这样的一位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接下来问的问题就是，那我们当追求什么呢？当我们认识到这位上帝他是最伟大的又是最慈爱的，那我们要追求些什么？答案就是主导文的第一个祷告，我们最当追求的，我们在祷告中首要祈求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但也可以说是我们的需要。不是我们的需要，是因为这第一个祈求是愿人都尊你的名，就是神的名为圣这样子。那这不是我们的需要，但也是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尊神的名为圣。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尊神的名为圣。那我想先请你们就是可以就近两个讨论一个问题，在写在你们讲义上，神最在乎的是他的名。那这是不是自私呢？当然你会说不是这样。对，那我想了解的是为什么？没人敢说是吧？啊，有也可以讨论这样子。啊，非基督徒很常问这问题哦。对啊，福音对话到一个程度，他会问说：那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人？为什么上帝知道人会堕落败坏，还要创造这一群罪人？对啊，那最后答案会回到因为上帝的荣耀。那上帝的荣耀其实跟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几乎是一样的意思。那为什么呢？对吧？上帝他追求的就是他可以被荣耀、被高举，他的名可以被看为最伟大、最棒的。那这是不是一种自私？好，时间交给你。等下我要听没有启周的答案。是因为他们之前都会说哦，启周讲什么的、啊，明明就不是他们那一组。好吧，一分钟哦，就是你想到什么就可以回答什么，先不要偷看下面的答案。先不要偷，看你够不够慧根，应该看大纲搞不好看得出来。先不要看下面的东西的。我打电话给启宗。 然后呢？ 但他舍下自己的独生子。 行，那我想一下。 哈哈哈哈哈！这是对，这是对的。 我是想问， 你应该拒绝我。对。好，再30秒。 你有答案吗？ 我在想。 你也自己想。 好，我想听你们的答案，你们自己觉得自己的答案很令人印象深刻，或是你有听到令你印象深刻的答案。 伯恩的答案， 其实我本来说的不错。 对呀， 那就直接听恩讲就好了。 好，我想听到为其中三个。好。 好。 快。 好，我是觉得就是因为上帝就是最伟大的那一位，所以就是这些美名只有他配得。没有其他人配的，所以这也不是出于自私，就是应该说本来就是要这样子。 还有什么事能够比这更理所当然？ 对， 上帝不是要求一件他不该要求的东西。还有吗？对，但进一步问就是说，那为什么上帝配的？对，这可以思考。好，还有别的？每一个人都加一个，这样比较亲切嘛。对，有吗，女生们？陈小姐有吗？ 不要。姓姐。 好难 听哦。 木口姐。 木口。 OK， 时间关系啊，没办法让大家畅所欲言。对，那这个问题非常之重要，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关乎到我们能否打从心里的、恒常的做这个祷告，我们能否打从心里的真的好渴望上帝的名被尊为圣，上帝被荣耀这样子。对，那我一开始不会给直接给大家答案，但是在我们讲下去的过程，我相信大家会慢慢的发现答案。好，那因为主导文这个东西啊，其实不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讨论，而是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有许多非常重要伟大的神学家在讨论主导文的内涵是什么，对啊，所以我想了解主导文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了解过去的圣徒们在教会历史当中如何理解主耶稣所吩咐的这祷告文。因此在引言的第三跟第四点，我就列了两个历代的教会信条，它的要理问答，它是怎么样阐明这第一个祈求。好，那我想请姐妹来念第三个西敏小奥里问答，问101，我来问你们答。我们在主导文的第一条求什么？答，请。 主导文第一条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此求神赐力量，叫我们和众人在他自己所显明的一切事上，能荣耀他的名，并求他为自己的荣耀处理万事。 好，第四个请弟兄念，我来问你们来答。海德堡要理问答122问，第一项祈求是什么？答，请。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即是说主使我们正确地认识你，在你一切作为中尊你为大，赞美你。在这些作为中，你的全能、智慧、良善、公义、怜悯和真理都发出光来。又求主使我们的一生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不叫你的名受羞辱，反而得着尊敬和赞美。 好，谢谢你们。所以今天的分享基本上会以 这过去教会历史的这个信条要理问答为蓝本为根基，然后下去发展这样。对，所以首先我们要来了解，当我们要说我们尊神的名为圣，哦主啊，愿你的名都被尊为圣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神的名到底是指什么。它至少指六件事情。第一个，它是指神他自己，或者你可以说神的本质，神的存在，神的本质这样。神的名啊，其实就代表神他自己。那在圣经里面当他提到神的名，神的名的时候，通常你都可以把神的名跟神他自己做替换这样子。包括在使徒行传有一节经文是说，天上地下除了他的名以外，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他的名是指耶稣的名。对，那耶稣的名你可以把它替换成耶稣。天上地下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可以得救这样子。那例如像诗篇21篇的第一节那里说，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雅各的神的名保护你。你会觉得奇怪，名字怎么保护？对啊，哎，恩阳，今天你要被流氓打了，然后你就志豪哥，志豪哥，哎，都没什么用掉，好像没什么用掉，继续打，打更惨这样，对，继续打。对，那所以并不是说这个名号好像咒语、像魔法一样，我们只要喊一喊就有力量了。就算是神的名，我们也不太能够这样用。对，所以过去有曾经听过一个蛮有名的基督徒人士，他就说， 周哥， 哇塞， 哎， 出现了！ 还有你今天要考试，哇，准备考试，好感动哦！ 等一下问你一题哦。 刚刚大家已经， 刚才那个 对啊，都问你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好，打乱我思绪。 他有讲 什么？哦，有，这边的，走过去，走过去。 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我们直接走。请吃饭，请吃饭。OK。好，刚讲什么？有一个有名的基督徒人士，然后反正他就是跟非基督徒说，就是如果非基督徒你怕鬼哦，你就可以喊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这样耶稣就会救你。好，那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因为他对耶稣的名，如果不是建立在他对耶稣的信靠，他就算把耶稣的名喊出来，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功能，因为耶稣的名魔鬼也认识这样子。对，但重点是取决于我们是否真的认识信靠耶稣的名。所以神的名代表神他自己。那你们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就像我们的名字代表我们一样，有时候我们买一些东西，我们想要捡便宜，对不对？那我们可能就会去朋友介绍的店，朋友介绍的老板那里去买。那这时候朋友基本上不一定要跟你去，那朋友会跟你说，你报我的名字就可以，报我的名字，老板就会给你特价这样子。那这时候其实老板认的就是你朋友的名字，老板因为认得你朋友的名字，就是认得你朋友，所以他知道，你是他的熟客介绍，他就会给你折扣这样子。所以类似的，神的名其实就代表他自己。好，这是第一个，神的名代表他自己。第二个，神的名代表是什么？就是他的名号，他的 title。那圣经里面有许多不同的名号，每个名号它的背后，它这个名号的原文的字，很多是希伯来文，它都代表着上帝他特别的属性这样。对，那例如旧约会称为神，就神，有时候称为神这样。对，但那个神呢，它背后希伯来文可能是指他很伟大或他很有能力的意思。那也说称他为主。那希伯来文叫阿多乃，对，然后有时候称他为耶和华。那通常中文翻成耶和华，他的有时候比一些圣经的版本会翻成亚威这样。然后有时候你会看见至高神、永生神、全能的神，或者大家比较熟悉的所谓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拉法，然后什么万军之耶和华，或是自有拥有 I am who I am。当上帝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对，那。主耶稣的名字也可以说是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这样子。好，所以这是第二个，上帝的名代表他的名号，他的名号背后代表他的属性或者是一些作为。再来第三个，神的名包含他的属性，他的 attributes。 神的名既然代表他自己，也就代表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你可以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who he is。 那这包括大家很熟悉的智慧、全能、圣洁、公义、圣洁、良善、慈爱、信实，还有无所不在、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不改变 对，那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不改变这三个你都可以套用在他其他的属性，他的智慧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不改变，他的圣洁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不改变，你可以自己排列组合，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属性。第四个，神的作为，神的名也可以代表他的作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作为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他的作为不管是他的拯救、他的创造、他对我们的保护管理，都是基于他的本质、他的属性。因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他会有怎么样的作为；因为他是慈爱怜悯，所以他乐意拯救罪人；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当他拯救罪人的时候，他必须满足他的公义，所以他让他的儿子耶稣上了十字架。上帝的作为很多，但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三类：创造、救赎，这个大家应该蛮熟悉的。然后有第三个，大家可能没那么熟悉，叫护理。护理的意思就是保护和管理，英文叫 providence， 意思就是上帝他不但创造一切，他也继续按着他的全能、智慧、圣洁，继续的引导、保护这个世界，特别是他的儿女。那用罗马书的讲法，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一切爱神人得益处。所以，每样上帝的作为都显出他丰富的属性，这样子。这是第四个，再来第五个，上帝的名包括代表他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刚说到说上帝的名代表他自己，也代表他属性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你要怎么知道上帝的属性？你要怎么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你要怎么知道上帝的名号背后所代表上帝什么样的属性？你们觉得呢？ 要解释啊。 要解释，对，那你怎么解释？ 用说的。用 说的，那你的根据是什么？ 圣经吗？ 圣经，神的话。是，所以神的名也代表神的话，尊神的名为圣，同时也代表我们必须要尊崇、爱慕神的话。这是第五个。再来第六个，圣餐和洗礼，英文叫 ordinance。圣餐和洗礼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但是圣餐和洗礼跟神的名的关系是什么？首先，圣礼包括圣餐和洗礼是奉神的名，奉三位一体的神的名所设立的，包括在大使命的经文里面我们很熟悉，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样子。那圣餐也是主耶稣亲自所设立的，那圣餐也代表了我们跟这位神有亲密的关系，他洗净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属于基督。好，那所以圣餐和洗礼可以这样说，是上帝借着他的话所设立的，然后是上帝借着肉眼可见的记号 visible signs， 让我们了解那肉眼所看不见属天的真理。这样子，你说得救重生，你说与基督联合，你说我们罪得赦免，罪得洗净，这东西用眼睛看基本上看不太出来这样子。所以圣餐是上帝的名透过这肉眼可见的记号，让我们了解他的名背后所代表他的属性，还有他的作为，包括拯救，特别就是拯救这样。好，所以这是一个介绍上帝的名包含哪一些。再来我们要看的是尊神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尊神的名为圣，一般英文会翻成 Hello， 那这个 Hello 跟 Halloween 应该没什么关系这样。 Halloween 是什么？是万圣节吗？对，那 Hello 的意思就是 make something holy， make something holy， 我猜它的字根跟 holy 应该是有关系，所以一般英文圣经会说 Hallowed be your name， 那或者有的英文圣经会翻译成 make your name sanctified， sanctified， 使你的名成为圣洁这样子。好，那是什么意思呢？基本的意思就是认识、承认，并且是极度的尊崇神他自己，还有一切神彰显他自己的事情，这样就是包括我们刚讲的那六点：神他自己，然后神的属性、作为、话语、圣灵，这样子。那把神他自己看为圣洁啊。这个圣洁，我们平常的理解大概都是说，哦，神是无罪的，神是完美的，神是纯洁的，对。但是圣洁不只是这样子，圣洁指的意思基本上是分别为圣 ，set apart。上帝他自己是有别于他所创造的一切受造物，特别是当这个受造的世界堕落之后，上帝更是大幅度的有别于这个堕落败坏的受造世界这样子。所以 尊神的名为圣，是代表我们把上帝的名分别为圣，把它看作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人，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跟上帝一样，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拿来与上帝他自己相比。然后讲更浅白一点，就是在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日常生活中，教会内教会外，读圣经或读教科书，吃爱宴或吃咸酥鸡，唱诗歌或唱流行歌，不管我们做什么想什么，都把上帝看作最重要。我们都是为上帝而做，都反映出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上帝在最小的事情上都要做主。简单讲是这样子。那当然，各位或许听起来会觉得我的理论这样。那待会第三个部分，我们就会更实际一点来看，这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祷告生活中。好，那尊神的名为圣，我们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尊神的名为圣？上帝很缺圣吗？为什么要荣耀神？上帝很缺荣耀吗？当上帝要求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的时候，要荣耀他的时候，好似他缺乏些什么这样。但是吗？不是。好，那尊神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所以你们摇头嘛。所以代表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上帝他不需要任何人事物额外加添他任何的圣洁跟荣耀，因为他本身从亘古的过去到亘古的永远，从永远到永远，他都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荣耀这样。那荣耀神或尊神的名为圣，到底是指什么呢？他并不是为上帝增添什么光彩，而是我们把上帝本来就有的圣洁彰显出来，把上帝本来就有的荣耀显明出来。上帝绝对不能够，也绝对不会比现在的圣洁还要更圣洁，上帝绝对不会比他现在所有的荣耀还要更荣耀，上帝不能够更荣耀，也不能够更圣洁，因为他本身就是最荣耀最圣洁的那一位，他是分别为圣的。所以你们可以想一个例子，望远镜，我们当中有天文社的社长，肉眼看星星跟用望远镜看星星的差别是什么？一个比较什么？一个比较明显，比较漂亮，比较耀眼，星星的样子更清楚。但是你有没有望远镜看，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星星本身的光彩跟美丽？会吗？这个星星会因为你这个人有没有望远镜，它就被影响吗？ 不会， 不会啊，对不对？会的话，星星就不是星星了。不会，对，所以这个道理跟我们当我们在思想神的荣耀、神的圣名的时候，是几乎完全一样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那副望远镜一样，当我们用望远镜更加的显明出这个星星的美丽、光彩夺目的时候，就好比我们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别的生命，透过世上任何一切上帝用来显明他自己的事情，借此显出上帝本来就已经有的荣耀和圣洁。对，所以这是尊神的名为圣，不是什么跟是什么。尊神的名为圣是耶稣所吩咐的主导的第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跟其他的六个祷告，六个还有五个，六个祷告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主耶稣特别把这个祷告放在第一个呢？它有关系。第二个祷告是愿人都尊你，愿你的国降临。那当我们求愿人都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接着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我渴望神的国降临？因为神的国没有撒旦的工作，所以我们基督徒会过得比较开心。因为神的国里面，我们不会再犯罪，所以就不会痛苦了这样子。因为神的国再没有眼泪、痛苦、死亡、哀戚，这些当然都是我们不否认，但只是因为这样吗？不然是因为什么？那最终极的理由，促使我们渴望求神的国降临的理由是什么？彰显他的荣耀，使他的名被最大程度的尊为圣。The kingdom of God is the very kingdom where all the people.Hallow the name of the Lord to the utmost. 听得懂吗？ 听不懂。 听不懂。上帝的国度就是这个国度里头所有的人会最大程度的尊神的名为圣，这样。这应该是我们求神的国度降临最大的理由，这样子。当然不会只有这个理由，但是最终极的理由应该是导向神的名的荣耀，神的名被尊为圣。第三个祷告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我们这样祈求呢？是因为当人都行出神的旨意之后，犯罪率会下降吗？狗屁祷告事情会比较少，然后基督徒会比较方便传福音，只是因为这样吗？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应当为这些人祈求。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祈求人都可以顺服神的旨意呢？原因还是一样，因为当神的旨意被顺服的时候，被看为重的时候，神的名就得到荣耀。所以后面几个祷告，包括我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包括救我们脱离凶恶，免我们的债等等，都跟神的名、神的荣耀有关系。但时间关系，所以我就不一个一个讲。相信聪明的各位，你们应该可以推敲出这其中的关系。这样子，第五点，神的圣名和人的喜乐。有时候基督徒也好，或是非基督徒会有个疑惑，觉得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荣耀上帝，尊神的名为圣啊，那好像就都很痛苦这样子。好像尊神的名为圣，代表一定要烧刀山、逍遥过殉道这样子，然后都不能够有快乐。你们会怎么回答？神的名被尊为圣，跟我们的满足和快乐有什么关系？是冲突的吗？是冲突的吗？不是。那它的关系是什么？他自己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他自己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他自己就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他自己就是我们最大的保障，他自己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和满足。我们有他，就比拥有一切还要更幸福快乐。对，所以当一个人他能够打从心里的喜爱神的名，打从心里的渴望神的名被高举，那么这个人他也一定会是喜乐的。纵然他为了神的名被逼迫、被打，他会难过，他会伤心，他会觉得破碎，但是同时他的心里会是喜乐的，因为他最大程度的认识那一位最美好的，就是上帝他自己。对，所以，这值得我们去，这我们是应当去追求。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哦，神的名被尊为圣，我们也好喜乐，是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是因为罪的影响，罪使我们的眼睛好像蒙了一层雾，没有办法完全的看见体会神的名有多么美好，然后让我们的心对神的名是没有那么渴望，没那么热情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为这件事情来祈求，原因就在这里。好，再来第六个，神的名配得最大的称颂，就是刚刚让大家讨论的，就是上帝是不是很自私这样。上帝最在乎的是他的名声，上帝最在乎的不是任何人事物，而是他自己，或者可以说是他的名声。这件事情在非基督徒耳里听起来是有点匪夷所思，这样，甚至在一些基督徒的耳朵里面，可能听起来觉得难以想象，或者不太去想，这样是不是自私？当然不是，但为什么？他配得一切，但为什么？罗马书的第十一章最后几节，那是保罗当他在论证完福音之后，他发出了一个颂赞，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你，靠你，归于你，这样，这是最清楚、最简单、最直接的理由。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上帝，一切的好处，这个世界的人，无论是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或者存着忘恩负义的心领受，那么这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上帝而来。上帝他是万有之源，他是万福之本，因此上帝他绝对有理由要我们给予他最大的赞美、尊崇和爱。但是人不一样，这个问题之所以非基督徒也好，甚至基督徒会觉得难以下咽、难以理解，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上帝矮化了，我们用人应该怎么样去揣摩上帝也应该这样，所以当上帝这样的时候，不合乎人应该怎么样的法则，所以人就质疑上帝这样。对，但是当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上帝是圣， 他是分别为圣，他是无与伦比，是没有任何受造物能够跟他相比。我们必须让上帝当上帝，我们才能够带着敬虔的心想通这一点。对一个人来说，他如果说，哦，一切都从我而来，我是最伟大的，你们都要捧我，我们会说他疯了，我们会说他自高自大，我们会说他不知天高地厚这样子。那一个人不管再怎么厉害，再怎么伟大，你总可以找到任何他伟大的理由，必须归咎于他以外的因素。听得懂吗？对啊，再伟大的好莱坞明星，他在致辞的时候，他都会说：“我首先要感谢谁？我的爸爸妈妈。”对啊，所以万有绝对不从他而来，起码他必须感谢归功于他的父母这样子。对，再伟大的君王，他必须归功于他有厉害的臣子，他必须归功于他有一群死忠的军队。但上帝不一样，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他不需要任何人事物来拖住他，反倒他却将一切生命气息赐给人，他是万有的主宰。上帝的伟大和美好只能够归因于他自己，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理由。如果非基督徒对于这个真理是没办法接受，那自然他们一定会用哦人应该怎样来揣摩上帝该怎样，就自然不能接受这样。但对基督徒来说，盼望我们打从心里的能够相信，你一切的好处，纵使是你透过努力得来的，连你的努力，连你的聪明智慧，连你的意愿，都是从上帝而来。而这不否定你的责任，但是你之所以有能力能够履行你的责任，这是从上帝而来的恩典。因为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祈求神的名被尊为圣，因为我们的本性并不喜悦如此的行，非基督徒不会想这样做。而对我们来说，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立志行善，有得我行出来，却无得我。罗马书的第一章21节到第23节，那里说，人虽然知道有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那自以为聪明这样子，那他们更用一切受造的飞禽走兽。必朽坏的人飞行走兽来取代那永不朽坏的神的荣耀，所以人的本性就是不会归荣耀给神。人的本性就是喜欢用别的人事物来取代上帝的荣耀。人的本性就是喜欢自己多一点被高举，自己多一点被赞美，自己多一点成就感，自己多一点价值，过于追求上帝他自己被高举被荣耀。所以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本质不是亚当拿机关枪在伊甸园里面扫射，罪的本质绝对不是亚当家暴夏娃，事实上还没做那些事情。罪的本质不在于一定会伤害别人，罪的本质在于不把上帝当作上帝，不按照上帝所当得来荣耀他。而我们本性都是如此，所以我们何等需要迫切的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能够尊他的名为圣。好，理论部分到这里。接下来后面两大点，我来讲实际一点的应用部分。好，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祈求神的名被尊为圣。那神的名包括他自己，包括他的名号，包括他的作为、他的属性、他的话、他的圣灵。然后尊他为圣，就是把他看作最重要、最宝贵、最伟大，我们最大的满足、喜乐、快乐。我们当如何把这样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祷告里头？我们至少可以在11个方面来祷告。首先，第一个是赞美神，在我们的祷告里头赞美神。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匆匆的为我们所在乎、所挂虑的事情祷告完，然后就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呢？为那些事情祈求是对的，是好的。但是，既然主耶稣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放在第一个祈求，那么其实我们有责任不断的操练在我们祷告中来赞美上帝，而这样的赞美是超越环境，甚至是超越我们的感觉的。不管我们今天环境如何，是顺利也好，是逆境也好，无花果树发旺也好，无花果树死光光也好，我们都仍然因那救我们的神而欢喜快乐的来赞美他。我们赞美他不是因为上帝给我们什么，而是因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因他所是而赞美他。 Praise him for who he is。 当然特别是他救赎的工作，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大概20-30节，非常长的一段经文，其实它是一句话，在它的原文希腊文里面它是一句话。 他都是不断的在赞美，因着上帝救赎的工作赞美。赞美什么呢？包括保罗他在讲完，就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名分，在基督里他救赎我们，在基督里他赐给我们圣灵作为我们得救的凭据。在讲完这些之后，他都会加上一句：使神恩典的荣耀得着颂赞。所以上帝拯救我们最终极的目的，不只是我们可以不要下地狱而已，那不是最终极的目的，虽然那是事实。上帝救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不要下地狱硫磺火锅，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赞美他、以他为乐、颂赞他、高举他的人，这是最终极的目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常常在祷告中赞美他，因他所事，特别因为他是怜悯、是慈爱的来赞美他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感恩。感恩，当我们在祷告中感恩的时候，我们承认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承认上帝是一切恩福的源头，离了他没有任何真正的福气跟恩典。对不信的人来说，他们纵然在忘恩负义的情况下领受神许多的恩典，但是那些恩典只会成为定罪他们的证据，因为他们领受了许多恩典，却不把神当作神来感谢他。但对我们来说不一样，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神加给我们一切的好处，应当都是让我们更多的承认他，他是我们一切的好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这是诗人在诗篇里头所讲的。这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承认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多么的不配，我们多么的不配。我们所配得的只有地狱的刑罚，只有永远的与神隔绝，只有上帝的审判。我们不配得任何最小的好处，但上帝却把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切给了我们。我们不配得冷气，我们不配得敬拜他，我们不配得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交的关系，我们不配得这福音，我们不配得一杯水，我们不配得阳光空气，我们不配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不配得那最小的事情，但是上帝却把他最宝贵的儿子赐给了我们。当我们越感恩的时候，这也是让我们更多想到我们多么不配，上帝的恩典有多么的大。当你感恩的时候，你就能够越来越喜乐。那有一个神学家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怎么享受一根杂草呢？秘诀就是，当你体会到你连一根杂草都不配的时候，你就能够享受一根杂草。The way to enjoy even a weed, 杂草, is to feel that we are unworthy even of a weed.这是第二个，感恩，承认神是一切恩福的源头，以及我们多么不配。第三个，我们祈求神赐下意愿和力量，让我们认罪，并且为了神的名而致死罪恶。为了神的名而认罪，为了神的名而致死罪恶，不只是因为犯罪会为你带来痛苦，不只是犯罪会伤害别人，不只是犯罪会因为会为我们带来许多生活上的不便，会让别人不喜欢我们，不只是因为这些比较 self-centered 的理由，我们认罪。我们想要致死对付我们的罪，应当是出于我们不希望神的名在我们身上蒙羞，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神的样式，所以我们祈求神赐下意愿和力量来对付我们的罪。第四个，我们祷告的时候祈求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反映神的样式，为了神的名缘故反映他的样式。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反对我们要更多爱神爱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追求一些好品格的时候，我们或许比较 少想到追求这些好品格最终的理由是什么。我们追求这些好品格很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很好，我们觉得这个有益我们的生命，我们觉得这个有益于别人。但是当我们追求任何好品格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想到我们是因为上帝是如此的美好才追求。举例而言，为什么我要饶恕伤害我的？只是因为不饶恕会让我很痛苦，然后会让我身体不好吗？只是因为不饶恕别人就是不饶恕自己吗？这种言论很常听见这样，但这些东西都没有提到那最重要的理由。我们要饶恕人，因为神先饶恕了我。我们要饶恕人，因为神是那位饶恕罪人的神。我们要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得罪我们的人比我们这些罪人得罪上帝还要更得罪我们。我们要爱人，因为上帝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要服侍人，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如此的服侍我们。 到一个程度，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诚实，因为上帝是诚实的，上帝说到做到，上帝在那里没有任何的谎言。为什么不要翘课？只是因为翘课会被登记，会被扣分吗？不是，而是因为当我们决定选一堂课的时候，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忠于上帝，我们忠于在上帝面前，我们作为一个学生的身份，所以我们不翘课，就如同上帝忠于我们，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妇，他绝对不会对我们背约是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在思想你有什么好品格要培养的时候，你首先要更多想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以至于你要为了他的荣耀而效法他的样式，不只是因为这样做对你有好处。这是第四个。第五个，祈求更正确更深入认识神的属性、作为和话语，也就是更多的读圣经，不单是读圣经，而是你能够懂到你的心坎里。因为我们所讲的这一切不管是神的属性、作为，我们当如何行，都是根基于神的话。在神的话以外，我们没有任何扎实的根基能够了解我们当如何尊神的名为圣。我们甚至根本没办法了解神的名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祷告尊神的名为圣，我们同时也需要祷告我们可以正确，不但是正确，而且是不肤浅，更深入的来认识他的话，他的话当中所启示的属性和作为。第六个，我们必须要祈求并且默想，享受神的创造的时候，默想并且颂赞神的美好。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却非常容易被忽略。我们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一定都有在生活中会很快乐的事情，对，那当然遇到快乐的事情我们也都会感恩这样子，但是我们感恩常都是哦，感谢上帝让我有这个我想要的，让我这个不错的东西，就这样而已，然后就 that's it， 然后就没有。但是我鼓励你们，当你们在享受这些美好的创造的时候，更多想一下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美好的上帝。那这一点洪恩他最近跟他所造就的门徒伯莲有意识的在操练，他们怎么操练呢？你自己讲。 我那个地方就是每天要有意识的为至少五件事来荣耀神。我先从自己的就是非常就是那种非常稀松平常事，就包括自己的睡醒啊，就感谢神，然后神能够让我的身体是会有想要休息的一点，让我可以就是那个身体能够得到休息，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就是感谢神的创造。那在肉体上面喂饱我，那也让我能够认识他。在灵命上面，可以因为什么话得到喂养，这类的。 Okay. 对，所以对洪恩来说，他的默想真的就是默想这件单纯简单的事情，在其中上帝有哪一些许许多多他可以联想到的恩典，这样。还有透过这个地上 earthly 的事情，让他联想到一些属天的真理。当他吃饭的时候，他就想到上帝不但喂养他的胃。上帝也喂养他的灵，主耶稣是他的好牧者，他必不致缺乏。所以，包括在谢饭的时候，你也可以更多去想：那今天这个米饭可以长大，你要感谢很多事情。第一个是天气，上帝是掌管天气的主。在世界上有多少的地方是饥荒的，但是我们在台湾，我们竟然可以有这么好的天气，种出这么好吃的。然后第二个，你要感谢上帝有农夫，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农田已经被夷为工业用地了，但是在台湾，仍然有农夫愿意耕种，虽然他们不信主，虽然他们种出一切稻米也不会归荣耀给神，但是总之他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来喂饱他的儿女。这些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思想。当我们越多的深入思想在这一些小事上所向我们显出的大荣耀、大恩典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会被提升到上帝那里去，会让我们更满足、更喜乐，也让我们真正能够尊神的名为圣。而不只是好像我们的生活有时候会觉得跟非基督徒没什么两样，这样子好像有差别，就是我们祷告我们吃饭的时候会眼睛闭起来跟上帝讲一下话。我想不只是这样子，而是在最小的事上你都能够体会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刻画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恩典里头。这是第六个。第七个，你需要祈求，在祷告的时候祈求默想，你可以对神的在万事当中的护理，特别是对他的儿女，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护理，你需要去默想，并且求神让你有信心来相信他的护理。这样子，我们活在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魔鬼的作为，然后我们活在我们这败坏肉体里头， 世界、魔鬼、肉体都会天天不断的打击我们的信心，天天不断的把那不信的种子要种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对上帝是越来越远、越来越冷淡。你不信，你打开电视；你不信，你去看社会新闻，每天都是这些让人家没有盼望的事情。不断的是，然后这个世界不断的告诉我们真正的胜利主是什么，然后依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都是不胜这样。总是充斥着这一些，所以如果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对于神的保护和管理，对于他对我们的引导，我们没有信心，那么很快的，我们就会跟这个世界人没有什么两样，随波逐流，追求世界所追求的，却全然的忽略上帝的名是多么的美好，上帝他自己是如何的能够成为我们全然的满足。这是第七个。第八个，我们需要在祷告中祈求并且默想，我们可以更多的敬畏神，因为他是圣洁，他是烈火的。对我们来说，这位上帝他是值得我们亲近的，但同时很奇妙的是不冲突，但是同时却容易被忽略的是，上帝是烈火。希伯来书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上帝是烈火。然后在耶稣的话里面，他说不要怕那只能够杀身体却不能够杀灵魂的，却要怕那什么呢？最近在速读有没有读到？刚读完新约，不要怕那只能够杀身体却不能够杀灵魂的，却要怕那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丢到地狱里头去。那在讲谁？绝对不是在讲魔鬼。魔鬼只能伤害我们的身体，只有上帝有权柄将人的身体和灵魂丢到地狱里去。上帝这样一位大而可畏、至高至大的上帝，我们需要对他是有敬畏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惧怕人过于惧怕神这样。那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显明这一点，对吧？有多少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是没有机会，但是我们却害怕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害怕人对我们的眼光，我们害怕人对我们的言语，包括我自己也是，我有时候也是很害怕这样，但是我们却没有害怕上帝过于一切。我们需要对上帝有一个健康的害怕 healthy fear， 这个害怕是让我们看见他的伟大，然后我们也能够信靠他这样子，而不是让我们远离他的伟大。好，再来第九个，祈求并默想，上帝他自己是我们最大的喜悦和满足。不管你祈求什么事情，你想要的事情，包括你的考试，包括你未来想要出国留学或什么的，你总是需要同时祷告，哦主啊，愿你自己成为我最大的满足，愿我所渴望的这个人事物不要取代你自己，因为你的话告诉我，若以别神取代耶和华，他的愁苦必然加增。第十个，祈求并且实践，我们要看重主日，特别是其中的圣餐和洗礼这样子。那，我们对神的名尊为圣，我们看重神的名，会反映在我们是否看重上帝他所规定、他所设立的这个特别的聚集，就是安息日那一天。对啊，那有多少时候我们主日的时候是常常迟到的，然后甚至觉得有去没去没差这样。当然有一些很重要原因，家人来访啊，或者刚好那一天要考试啊，你不考你就死定了，你就没有别的时间可以考。但那些我们就不那么严格限制。但是如果正常的情况下来说，我们是否真的看重主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上帝为了我们这些软弱、容易远离他的罪人，特别设立的一个日子，让我们基督徒们可以一起聚集，一起敬拜他，然后一起听他的话，我们是否看重？还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姗姗来迟，我们不太把它当一回事这样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去主日是要去朝见敬拜这位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是至高的真神，他配得我们最大的崇敬，所以我们看重他。我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看重主日。最后一个，也就是我们学员非常看重大使命，我们需要祈求。当我们祈求神的名被尊为圣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是在祈求我们自己。哦，对了，刚我所讲的这十一点啊，都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祷告，也是为别人祷告，特别是为别的基督徒祷告，不只是为你个人，也是为其他弟兄姐妹祷告。因为记得当我们第一讲的时候提到我们的天父，我们不是只是说我的天父、你的天父，而是说我们的天父。而当我们说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是暗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为我们在主里的家人，同有一位天父的主里的家人祈求，而且也是跟他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也是为其他弟兄姐妹祷告。第十一点，我们自己和别的基督徒有力量帮助别人尊神的名为圣。 而什么事情能够帮助别人尊神的名为圣呢？其实就是大使命，就是传福音，造就门徒。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其实大使命就是上帝成就主祷文第一个祷告所使用最直接的方式。上帝透过大使命来成就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所呼求的，愿主的名被尊为圣。当我们去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尊主的名为圣。当这个人信主的时候，他就是尊主的名为圣。当这个人不但信主，而是他愿意顺服基督的命令活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尊主的名为圣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如此的祷告，求主给我们力量。好，这是第四大点。第五大点，刚刚我们的那些十一个祷告都是祈求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这样子。那主祷文愿人都尊你的名，我现在不但是为人祷告，也是为着上帝他在事情，他在万事当中能够借着他的护理，他保护管理的工作来彰显他的荣耀。因为有时候你所祷告的这些事情而跟这些事情有关的人，他不是基督徒，那难道我们因为这里头人不是基督徒，包括中华民国政府总统不是基督徒，行政院长不是基督徒，大部分的官员都不是基督徒，那这时候我们怎么为他们祷告呢？难道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我们就不能为他们祷告吗？难道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神的名就无法被尊为圣吗？难道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为着荣耀神的缘故来服侍老百姓，神的名就因此没有办法被尊为圣吗？相信不是。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个，即使是恶事，在这世上最邪恶的事情，在这世上最邪恶的国家，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最邪恶的国家，仍然在上帝全权的护理、保护、管理当中。我们读旧约圣经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埃及的法老不信上帝，举国上下不信上帝，甚至逼迫上帝的百姓，但上帝仍然掌管他们。上帝他在在罗马书的第九章那里，保罗说，就上帝把法老兴起来，是为了彰显上帝的权能这样子。法老的心，邪恶刚硬的心，都仍然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出埃及记那里有不少处的经文提到这样的话，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说法老的刚硬必须要怪上帝，是因为上帝有罪，所以上帝把罪传给法老，绝对不可能是这种解释。这个意思在于，上帝仍然掌管法老那邪恶的心，所以上帝他有能力能够使用法老邪恶的心来彰显他的荣耀这样子。那例子也包括亚述人，亚述人是不信上帝的国家，是抵挡上帝的国家，但是上帝却全权的使用这邪恶的亚述国作为上帝管教的鞭子和杖来管教以色列。而当亚述攻打以色列之后，亚述人仍然需要为自己邪恶的行为被上帝审判和刑罚。对，所以我们看见，即使是恶事、恶人、恶国，没有一件人事物是在上帝的掌管之外。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第二个，上帝他有能力来使用邪恶成就他的美意。想一想约瑟在创世纪的第五十章里头，当被卖到埃及的约瑟有一天跟他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的哥哥们非常害怕，因为他哥哥们是出于嫉妒约瑟，所以想要干掉他。那后来没有把他杀死，就把他卖到埃及这样。那这时候哥哥们很害怕，因为害怕他弟弟们报复。这时候约瑟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你们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意思是好。所以这节短短经文让我们看见，约瑟的哥哥们邪恶的心、恶劣的计谋、害弟弟的行动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同时也是这些人的邪恶，而这些人是出于邪恶做了这样的事，但上帝是出于美好、圣洁、良善的旨意，他使这件事情发生，他掌管这件事情，他也使用这件事情，然后来成就他的美意。而这美意最明显的就是使埃及人能够在饥荒的时候继续存留下来。对，所以上帝他全权掌管一切，他有能力使用邪恶成就他的美意，也包括耶稣被杀。耶稣被卖被杀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肯定是。 但是也不是，是也不是。是，是因为耶稣被卖被杀是基于上帝在万事以前就已经预定拯救的计划，他就是计划让他的儿子耶稣代替人受死。但是这件事情不是神的旨意，在于耶稣被杀，这触犯了十诫，起码好几诫这样，起码不可杀人这一诫。对，所以我可以这样说，上帝喜悦透过他不喜悦的事情来成就他的美意，使他自己得到最大的荣耀这样子。上帝全能的上帝，他有能力来使用他不喜悦的事情来成就他的荣耀，成就他的美意。所以知道这三件事情啊，两件事情使我们能够有信心做出如此的祈求，就是第三点，我们可以如此有信心的祷告，上帝借着他统管万有的护理引导并且安排万事，使他自己得到荣耀。具体的例子，你要怎么为这个不信耶稣的政府官员所组成的内阁政府来祷告？你仍然可以祷告，主啊，即使他们不信，但是求主赐给他们爱老百姓的心，挪去他们的自私，让他们所做的一切施政，他们的政策都是能够造福老百姓。你知道为什么能够这样祷告？因为即使这些不信的人，他们身上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一滴的良善这样子。不信的人仍然可以扶老太太过马路，不信的人也会有人权斗士，人权斗士应该几乎都是不信的、啊、对吧？不信的人 也可以行公义好怜悯这样子，都可以，只是他们不会为了上帝而做，他们也不会为了荣耀神而做，他们所做这些也不会感谢上帝赐他们力量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求神的怜悯，上帝因着你的怜悯，求你赐下这些良好的品格在这些不信的人当中，使你的儿女能够从中得到益处，借此你的荣耀得到彰显。因为即或是一个不信的人，他若能够行出一些外表良善的事情使我们得到益处，这个人的良善也是显出神的良善，即使他不是为了上帝而做。好，所以我们可以如此的祷告，包括在面对世界上不公不义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做什么，但是我们最能做的事情是祷告，祷告求主在这许多不公不义以及里面人都不认识上帝的过程中，上帝借着他的全能，他引导安排万事，使他的名被彰显，也使他的儿女能够尊他的名为圣。好，所以尊神的名为圣是这样子。那有一个具体的应用，等一下你们分组的时候可以这样做，你们可以根据第四大点这十一个祈求来思想，在你们所在乎的事情，或许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考试这样子。哎，洪恩可能不是啊。以考试作为范例，在考试这件事情上，我除了祷告我可以考得好之外，我应该要怎么样祷告，以至于神的名可以真的被尊为圣这样子？举例而言，主啊，我赞美你，就算我考差了，你仍然是这么的爱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就算我求你赐给我智慧，因为一切的智慧都是从你而来，一切的智慧都是蕴藏在基督里头。对，你可以透过这看似平凡无奇，但是却是你非常在意的事情，在你的祷告中尊神的名为圣，而不再是像过去一样，好像只是很简单、很肤浅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心愿可以得到满足，只愿我的旨意成就这种祷告方式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所追求的必须是神的名得到荣耀，包括在你的祷告生活中。而第一个主导文的祈求是我们的指引，是我们的根基，所以待会大家可以如此的练习。好，有没有任何问题？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好， 我先想问， 好，请说。 关于神的圣灵的部分， 圣灵， 这边讲到圣灵的是，就是奉三一神的名，借着他的话，透过任何可以见的方式来呈现。在天主教之中，其实圣灵是不止这些的，然后包括什么圣智啊、圣事啊什么那些挖沟的。 那他们的传统，圣经里头清楚，就是耶稣所定的圣灵只有圣餐跟洗礼这样，婚礼连婚礼都不是圣灵。对啊，婚礼如果是圣灵的话，那非基督徒不能结婚。对啊，丧礼也不会圣灵，如果丧礼是圣灵的话，那非基督徒就不能死。 所以亲属就是耶稣所设立的圣餐日期。啊，天主教的很多传统啊，所以就不用那么就是对，又在乎就深吸一口气，这样，谢谢。还有没有别的？好，没有的话，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赞美你的美名，你是全然的圣洁，没有人能够像你各样美好的属性，包括你的良善、你的恩慈、你的信实、你的全能，都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不改变的。你是无与伦比，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谢谢你这位至高伟大的上帝，愿意纡尊降卑的就近我们，也让我们可以亲近。这些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劳善行，而是耶稣他的功劳，耶稣他的受死，因着耶稣，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能够亲近，我们可以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主啊，当我们认识你是我们的阿爸父的时候，你是天父的时候，帮助我们，我们内心最渴望、最追求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愿达成，乃是你的圣名真的被人尊为圣，在我们在其他的人的眼中显得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闪亮，何等的美丽。哦，主，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求你加添我们这样的心愿，以至于当我们无论在思想、在乎、在为任何小事祷告的时候，你的名被尊为圣，都能够成为我们为这些其他事情祷告最终极的渴望和目的。谢谢你怜悯我们，我们需要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来分组吧。那今天因为应该不会有太 personal 的，所以就可以弟兄跟姐妹一组好了。有没有几个人？ 九个， 包括我吗？那334好不好？ 11个， 又忽略周哥，真是。 443，好。